是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上下五千年，以史为鉴，博古通今，读史有学问。 崇祯十一年冬，清兵入侵，北京戒严。同年秋，李自成在陕西潼关只率18骑兵冲出明军重重包围，潜入商洛山中。在此之后，内忧外患成了崇祯每天都要面对的主题。他勤于政务，忧心国事，他日理万机，苦撑危局。17年的政治生涯，他始终处于各种矛盾的焦点上。然而一心成为中兴之主的崇祯，为何成了亡国之君呢？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崇祯皇帝，讲述大明最后一位皇帝的悲剧人生。 上回我们说到，洪承畴来到关外，准备与清军一战。清军围困锦州的主帅是多尔衮，多尔衮统帅的部队大约不到3-4万人，虽然比较精强，但人数上比明朝的援军差得很远。多尔衮不曾直接同洪承畴交过手，只晓得洪承畴在明朝任总督多年，较有战争阅历，也很有威望，非一般徒有高位和虚名的大臣可比。他还知道洪承畴深受南朝皇帝的信任，如今兵力也雄厚，粮草也充足，这些情况都是当年的卢象升万万比不上的。最近以来，多尔衮一直注视着明朝援军的动向，他知道明军在向嵩山一带集结，已经基本完成。这几天又轰传洪承畴已从宁远来到嵩山，决心与清军决战，以解锦州之围。多尔衮感到不可轻敌，为了探听明军虚实，他几次派出小规模的骑兵和步兵向嵩山附近的明军进行试探性的攻击，结果互有杀伤，清军没有占到什么大的便宜。这一天，他把豪格叫到帐中，屏退闲人，商议对明军作战的事。豪格比多尔衮小2岁，他虽然是皇太极的长子，但满洲制度不像汉族那样立嗣以嫡，无嫡立长。那么将来究竟谁是继承皇位的人，完全说不定。因此豪格在多尔衮面前没有皇储的地位，而只能以侄子和副手的身份说话。虽然他的内心对于多尔衮怀有嫉妒和不满的情绪，但是表面上总是十分的恭敬，凡事都听多尔衮的。他两个人都喜欢抽旱烟，都有一根非常精致名贵的旱烟袋，平时带在腰间。这时他们一边抽着烟一边谈话，毡帐当中飘散着灰色的青烟和强烈的烟草气味。他们从几天来两军的小规模接触谈起，一直谈到今后的作战方略，商量了很久。尽管他们都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一向不把明军放在眼里，可是这一次情况大大的不同，因为对于这一仗到底该怎么打，他们的心中都有些捉摸不定。多尔衮说，几天来打了几仗，双方都只出动了几百人，昨天出的多一点，也不过1-2千人。可以看得出来，南军的士气 比往日高了，像是认真打仗的样子。南朝的兵将从前遇到我军，有时一接仗就溃了，有时不等接仗就逃了，总是避战。这两次不同了，好像也能顶着打。豪哥，你说是吗？豪哥说道：“叔王说的是，昨天我亲自参加作战，也感到这一次明军却非往日可比。”多尔衮又问：“那你估计洪承畴下一步会怎么个打法？”豪格说：“我还不十分看得清楚，舒王爷，您看呢？”德尔衮说：“以我看呢，洪承畴有两种打法，可是我拿不准他会用哪一种。一种是稳扎稳打的办法，就是先占领嵩山附近的有利地形，这一点呢，他们已经做到了。”现在从嵩山到大架山已经布满了明朝的人马，倘若明军在占领有利地形后暂时不向锦州进逼，只打通海边的运粮大道，从海上向困守在锦州的祖大寿接济粮食，那么这样锦州的边防就会格外的坚固，嵩山一带的阵地也会很快的巩固起来。那个时候咱们可是腹背受敌，很是不利啊。我担心洪承畴会采用这种打法，他不像我们立刻猛攻，而是深沟高垒，和咱们长期相持，拖到冬天对我们就很不利了。说到这儿，多尔衮向豪格看了一会儿，看见豪格只是很注意地听着，没有插话，再继续说下去。围攻锦州已经一年了，我军士气不比从前了，再拖下去士气会更加的低落。我们的粮食全靠朝鲜来接济，如今朝鲜天旱，听说朝鲜国王李宗不断地上表诉苦，恳求减免征粮。辽东这一带也是长久的干旱，自然不会供应大军的粮草。如果到冬天朝鲜的粮食接济不上来，辽东本地又无粮草，这如何能够对抗明军呢？我担心洪承畴在打仗上是一个有经验的人，看见从前明军屡次贸然进兵吃了败仗，他会走这步稳棋呀。豪格问道：“书王刚刚说洪承畴可能有两种打法，那么这另一种打法是什么呢？”多尔衮说：“这另一种打法就是洪承畴倚仗人马众多，依靠嵩山地利，全力向我们猛攻，命祖大寿也从锦州出来接应。”豪格说：“我看洪承畴准是这么个打法。”多尔衮问：“你怎么能够断定？”豪格说：“他现在兵多粮足，当然巴不得鼓足一口气儿为锦州解围，把祖大寿给救出来。听说南朝钦派一位姓张的总监军随军前来，催战很急呀。”多尔衮闻听摇了摇头说：“我担心洪承畴阅历丰富，他是一个很稳重的人。”豪克说：“不，舒王爷，不管洪承畴多么小心稳重，顶不住南朝皇帝的一再催逼，他怕吃罪不起，只好向我进攻，绝不会用稳扎稳打的办法。你等着瞧，他会向我军阵地猛冲猛打，妄想一战成功的。”多尔衮闻听笑道：“你这么说还有点道理。要是洪承畴用这个打法，那我就不怕了。” 豪格轻轻地摇头说，他就是这样打，我也担心呐。他现在确实人马多，不同往日。舒王也担心他稳扎稳打，我倒是担心他现在拼命猛攻，祖大寿又从锦州出来，两面夹攻我军呢。多尔衮把这白铜烟袋锅照着地上磕了两下，磕进了灰烬，说，你呀只是看到他们人马多，这一次士气也比往日高，可是你忘了我们的营垒很坚固，每座营寨前面都挖有很深的壕沟，如果我们坚守，他想攻过来同祖大寿会师很不容易，只要我们坚守几天，韩王爷再派一支人马来援，我们就必然大胜，洪承畴啊就吃不消了。豪格想了一下，笑着点头说，寿王爷说得有理，既然他会全力猛攻，我看现在只能一面坚守，一面派人速回圣京，请求韩王爷赶快增援。多尔衮说，这是最好的主意，我们如果有一两万人马前来增援，就完全可以打败洪承畴了。商量已定，他们二人就立刻派出使者奔赴圣京求援。 聆听时光里，静听风雨声，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几天以后，圣经的援兵来到锦州城外，却只有几千人。老汉王皇太极派了一名内院学士，名叫额色黑的，来向他们传达口谕，说道，敌人若来侵犯呢，你们两个王爷可不要同敌人大打，只看准时机把他们赶走就算了，明军要是不来侵犯呢，你们千万不要轻动，你们要守定自己的阵地，可不要随随便便的出战。多尔衮这时明白了，皇太极这是在等待时机，以便一战把洪承畴消灭在嵩山附近。同时他也明白，皇太极是要亲自前来对付洪承畴，所以只给他派来几千援兵，又一再叮嘱他坚守，这不禁使他是暗暗失望。多尔衮是这么一个人，他有着很大的野心，远非一般的将领可比。首先，他希望从他的手中为清国征服邻国，扩充疆土，恢复大金朝的盛世局面。他曾经多次入侵明朝，熟悉明朝政治和军事的腐败情况，他也知道洪承畴目前虽然兵力强盛，但士气不能持久，所以他想只要再给他两万精兵，他就能够打败洪承畴的援锦之师。倘若由他一手指挥人马夺取这一重大胜利，他就将为国家建立不朽的功勋。因此他想到皇太极将要亲自率军前来，不免感到失望和不快。尽管如此，他表面上仍然装作没有领会憨忙的用意，又将豪格叫到帐中商议如何再请求憨忙增兵。豪格虽然不希望多尔衮独自立下大功，但也不希望他父亲皇太极亲自前来指挥战争，他希望让他和多尔衮一起来指挥这一战役，打败明朝的13万援兵，建立大功，恢复他亲王的称号。他们两个人是互相提防，没有说出各自的真心话，不过呢，却一致认为只要有了援军，打败明军不难，援军也不需要太多，只要再增加个2万人马就够了。经过一番的商议，他们就又派使者去圣京，请求汗王派和硕正亲王吉尔哈朗率圣京一半的人马来援。吉尔哈朗的父亲是努尔哈赤的兄弟，他和皇太极多尔衮是从兄弟，多尔衮认为如果派吉尔哈朗来，仍然只能做他的副手， 而不会夺取他的主帅地位，所以他才提出了这一建议。一个40多岁的多年服侍他的叶赫族包衣罗托进来，跪下一只腿问道：王爷，该用饭了，现在就端上来吗？饭菜端上来了，多尔衮为着要赶往高桥一带去查看明军营垒，不再想这段悲伤的往事，赶快吃饭。可是不知道怎么了，他想到皇太极近来的身体不好，说不定在几年内会死去，他心中闲想，他要哪位妃嫔殉葬呢？他会要谁继他为藩王呢？他绝不会是豪格和其他处子席位，如今最受宠的关雎宫陈妃和永福宫庄妃。陈妃生过一个儿子，活到2岁就死了。庄妃生了一个儿子，名叫福临，今年5岁，最受汉王的喜爱。可能汉王临死时会让这个小子来承袭皇位吧。多尔衮没有往下再想了，他只觉得这事儿太渺茫了。只是他不希望豪格袭位，倘若豪格袭位，他的处境就十分的危险了。忽然他的眼前显出来庄妃的影子，不觉从眼角露出了一丝似有若无的笑意。他认为这庄妃确实生得很美，看来十分的端庄，却在一双眼睛中含着无限的情意。多尔衮又想到了豪格的福晋，她也很美，神态不像是庄妃高贵，但眉眼儿却像庄妃。多尔衮正在胡思乱想，一位侍从官员进来打签禀道：王爷，韩王派3位官员前来传谕。自从7月下旬以来，皇太极就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了锦州战场，原来打算要去叶赫地方打猎也只好取消了。他几乎每天都接到从围困锦州的军中送来的密报，对于洪承畴统帅的明军如何向嵩山附近集中，兵势如何强盛，他都完全清楚。但是他不急于向锦州战场增援，也不向多尔衮等宣示他的作战方略。沈阳城中表面平静，实际上逐日在增加紧张，不断的有使者带着他的密旨，但多是口谕，夜间或黎明从盛京出发，吩咐满洲和蒙古各部调集人马。皇太极所任用的统兵作战的满族亲贵都是富有朝气的年轻人，其小就在战争生活中锻炼，不打仗的时候就借助大规模的围猎练习骑射和指挥战争。这些分领八旗的年轻贵族，从亲王郡王到贝勒贝子，在重大事情上没有人敢向他隐瞒实情，有时倘若有小的隐瞒，事后常有人向他禀报，他就分别轻重处罚。皇太极一贯赏罚分明，使人心服，他很欣赏多尔衮的统兵作战才能，几个月前将多尔衮降为郡王，只是对其围困锦州不利暂时薄罚，打算不久后军事胜利仍然恢复多尔衮的亲王爵位。皇太极很重视这一仗，他希望这一仗能够按照他的想法打胜，为下一步进兵长城以南扫清障碍，如果能够活捉洪承畴，那就更使他称心如意了。近来由于明军的大举援救锦州，在沈阳城中引来了很大的震动，民间有不少的谣言说南朝的兵力如何如何强大，准备的粮饷如何如何充足，还说洪承畴是一个如何如何有阅历有韬略的统兵大臣，如何得南朝皇帝的信任和众位大将的爱戴，不可等闲视之。在朝臣中有许多满汉官员担心洪承畴倘若将锦州解围，从此以后辽河以西就会处处不得安宁。 皇太极对于盛京臣民的担心和各种谣言都很清楚。当他得到多尔衮和豪格的持奏，知道洪承畴亲率8个总兵官已经全部到达嵩山一带，越过了大架山，占据嵩山，正在向锦州进逼时，皇太极认为时机已到，再不亲自前去，多尔衮等可能吃亏。于是他决定8月11日率领新召集的盛京30,000人马启程，星夜驰赴嵩山一带。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小小的意外发生了，就是他突然患了流鼻血的病症，而且还流得特别多。尽管后妃们和王公大臣们为他求过神、许过愿，萨满们也天天的跳神念咒，他自己又服了几种草药，但是流血仍然不止。本来选定8月11日是个出征吉利的日子，但却不能动身，只好又推迟了3天。14日仍然不行，又推到15日。由于前方军情紧急，皇太极不能再推迟了，不得已带兵启程。这天晨牌时候，皇太极带着随征的贝勒、大臣等出了盛京的府进门，走进堂子，在海螺和脚声中行了3跪9叩头礼，然后率领30,000大军启程向锦州进发。随行的人除满蒙诸王贝勒和满汉大臣、医生和萨满之外，还有朝鲜国王的世子、大公质子，以及他们的一群陪臣和奴仆。每次举行较大规模的打猎，皇太极总是命朝鲜世子等奉陪。这一次去同明军作战，他也要带着他们，目的就是让将来要继承朝鲜国王位的储君及其左右臣仆亲眼看看他的选赫武功。皇太极最宠爱的关雎宫陈妃博尔济吉特氏独蒙特许，骑马送他出京，陪他走了1天的路程，晚上住宿在辽河西岸的一个地方，照料着他，服下了汤药。第二天，陈妃又送他上马，走了很远，这才眼泪汪汪地勒转马头，在婢女和护卫的簇拥中返回沈阳。皇太极的鼻血还没完全止住，但是不像前几天流得那么凶了，流的时候就用一个盘子在马上接住，继续行军。就这样又断断续续地流了3天，这才完全病愈。皇太极的精神也开始好起来，心情愉快，为着赶路晚上宿营很迟，一口气走了几天。8月19日黄昏，皇太极来到嵩山附近的卧龙山，他打算在卧龙山休息半夜，再继续前进，直接插到明军的背后，将他的御营摆在塔山北边不远的高桥，这样就将10万明军的退路给截断了。这是很大胆的一招啊。决定之后，皇太极就派遣内院大学士纲林、学士罗硕去见多尔衮和豪格，传达他的口谕：我马上就要到了，可令我以前派去的固山额真拜隐图、多罗额驸、英额尔岱带的兵，还有科尔沁、土谢图亲王的兵、察哈尔索诺木卫察桑等带的兵先到高桥驻营，等我到的时候就可以把嵩山、杏山一起合围。于是纲林等人骑马出发了。 潮起潮落，淘尽古今之事，博古之心通晓上下千年，读史有学问，书中论乾坤。 对于皇太极要在高桥驻营的想法，多尔衮会赞同吗？锦州一战又是什么结果呢？明天同一时间，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姚雪银所著的《崇祯皇帝》，

北京时间13点整。